看着他由逃犯成了抢劫犯，却从来没有人去制止。因为在徐阶看来，这个人现在的举动将会成为诛杀严世蕃的利器。得知这句话后，严首辅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不但将此话向皇帝上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还调派大量锦衣卫保护自己和邹应龙的家，并公开表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严嵩整治蓝道行之时，可谓是生死攸关，徐大人却稳如泰山。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威胁了几句，他却如此激动，归根结底啊，只是因为一个原因，政治目的。只有把罗龙文的事情闹大，才能引起所有人的警觉，从而引出严世蕃。罗小弟做了倭寇，严大哥自然也逃不了干系。而对于这位独眼龙，皇帝大人一直就没什么好感。严世蕃和严嵩已逐渐被逼入死角，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徐阶的掌控之中，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件却让这场好戏早早落幕。事情的起因呢，只是一块砖头。与罗龙文不同，严世蕃不沮丧，也不发牢骚，他正在江西袁州一心一意的盖自己的新房。恰如徐阶所料啊，严世蕃实在有点嚣张啊。按说一个逃犯找几个狐朋狗友盖个小茅屋住啊，躲着过日子也就罢了，可这位兄台竟然找了4000多民工，还唯恐人家不知道，每天敲锣打鼓的开工修豪宅。当然严世蕃敢如此招摇，袁州的知府大人自然也是打点过的，所以啊也没有人去管他。可惜的是啊，明代的官员编制并非只有知府。工人多了，自然会聚成一团找乐子。就在他们说说笑笑的时候，一个人路过此地，便多看了他们两眼。这帮人啊，正好干完活想找事儿，就向这位路人挑衅，说着说着不知是谁无聊，还朝这个人扔了块砖头，当场挂彩。这位兄台还算理智，也没有大打出手。为什么呢？这对方人多呀，只是走上前来找他们的领导严世蕃的仆人理论。可是严府的仆人态度蛮横，根本不予理睬。旁边有人看出苗头，觉得这个人举止不一般，估计是个官儿，便提醒这位仆人客气点，毕竟给严世蕃跑过腿儿，平日见过大场面，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位仁兄眼睛一横，当场大喝一声，老子在京城见过很多大官，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快滚。面对这位凶仆，路人一言不发，捂着伤口带着羞辱默默地离开了。仆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大祸也就此种下。这位路人的名字啊，叫做郭建臣，时任袁州推官。正如那位仆人所说呀，并不是什么大官，但这位狗腿子明显不了解官场的某些基本概念，比如背景靠山啊，比如一荣俱荣等等等等。郭建臣是一个推官，主管司法，也就是当年徐阶曾干过的那份工作。虽然他不如徐阶有前途，但他有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林润。于是在饱受屈辱却无法发泄的情况下，郭建臣将自己的委屈愤怒写成书信寄给了 林润。 谁不好惹，偏偏就惹上了这个人，只能说呀，严世蕃气数已尽呐。林润，字若雨，福建莆田人，嘉靖35年进士。这位仁兄虽说资历浅，却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先被分配到地方做县令，由于表现突出，很快呢就被提拔到南京担任御史。要知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由地方官升任御史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御史要经常上书皇帝，如果运气好，某篇奏书呢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像胡宗宪那样连升几级的也是很有可能的。而这位林润可谓是御史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性格强硬，而且十分聪明，刚上任不久就敢于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督察院左副都御史著名贪官燕茂卿，弹词写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住任何把柄。虽然最后的这次弹劾因为严嵩的庇护而不了了之，但林润的骂功与机智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便请这位兄台吃了顿饭。在饭局上啊，面对财大势大的严世蕃，林润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反客为主，谈笑风生。这件事情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一直对林润十分客气，唯恐得罪了他。然而林润最憎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严氏父子，所以啊，当他收到郭建臣的书信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弹劾严世蕃。虽然之前邹应龙啊已经告过一次，而且呢嘉靖曾警告过，敢再拿此事做文章者格杀勿论，但林润仍然决定冒一次险。和杨继盛不同，林润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那么他的这步棋虽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呢，他很可能与徐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目前的形势他可谓是了如指掌了。经过之前的罗龙文事件，嘉靖的耐心已经到了顶点，只要再点一把火，愤怒的火山就会彻底喷发。嘉靖43年12月，林润正式上书，是烽烟再起呀。这是一份十分厉害的弹章，在文中呢，林润再次运用了他的智慧，他不但弹劾严世蕃擅自勾结盗匪、欲行不轨，还爆出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罪行——逃兵，刻意隐藏2年，只是为了今天呐。看到这个奏章之后，嘉靖果然大怒，他再次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严令查办此事，逮捕严世蕃。那么在得知谕令内容之后，徐阶却没有丝毫兴奋，反而显得十分焦急，并立即派出了密使，要求务必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林润。徐阶似乎过于着急了，这个谕令下达后，林润自然会知道，不过迟一两天而已，又有什么区别呢？但事实证明啊，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正是这关键的一两天改变了事态的进程，因为徐阶很清楚，林润的奏书虽然言辞犀利，却并没有实据，目前唯一能证明严世蕃有罪的不过是半路逃回老家而已。而当谕令公开后，朝中的严党成员必定会给严世蕃报信，以严世蕃的智商一定会马上溜号跑回充军地雷州，如此一来呢，林润就成了诬告，事情也就会不了了之。所以决定事情成败的是信息传播的速度。徐阶的预料一点没错，就在谕令颁布的当天，严世蕃的儿子锦衣卫严少廷便连夜出发赶去报信，但当他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到达江西时，看到的却是一片狼藉，因为两天之前林润已经到此一游，抓走了正在砌砖头的严世蕃。这还不算， 林御史送佛送上天，连小兄弟罗龙文也一起抓了，并上了第二封弹章，隶属严世蕃的罪恶，连人带奏书是一并送到了京城。严世蕃再次成为了囚犯，再次来到了京城。那么这一次啊，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将彻底完蛋，包括徐阶在内。然而当这位严大少爷进入京城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严世蕃和罗龙文刚刚到京，便卸掉了身上的镣铐，堂而皇之的接受朝中官员的宴请，好吃好喝后连监狱大门都没去，就直接住进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豪宅。总而言之啊，这二位仁兄并非囚犯，反倒像是前来视察的领导。目睹这一奇观的徐阶啊，再次震惊，两个朝廷侵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嚣张，而朝廷百官却视若无睹，无一例外地保持着沉默，大理寺不管，刑部不管，督察院也不管，难道只有我看到了这一切？徐阶啊，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严嵩倒台了，严世蕃也二进宫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严党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能如此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徐阶啊，开始新的思索。他终于认识到啊，这是一股极其顽强的势力，是一个无比坚固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彻底毁灭它，单靠常规手段是绝对办不到的。要击破他，必须找一个突破口，而严世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既然弹劾没有用，逮捕没有用，甚至关进牢房也没有用，那么我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杀了他。要让所有的协从者都知道谁才是朝廷的真正统领者，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告诉他们，依附严党，死路一条。那么就在徐阶下定决心的时候，严世蕃正颇为轻松地与罗龙文饮酒作乐，但同为囚犯，罗龙文呢却没有严世蕃那样的心理素质。虽说严党关系广，势力大，不用蹲黑牢，也不用吃剩饭，但毕竟自己是来受审的，如果到时把干过的那些事情都摊出来，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至少也是个死缓的。然而严世蕃呢，笑着对他说：“我等定然无恙，不必担心。”啊！罗龙文松了口气，他以为严世蕃已经搞定了审案的法官。严世蕃却告诉他，负责审理此案的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黄光生以及督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全都不是严党，而且素来与他有仇，隐忍不发，只是时机未到，到时一定会把他往死里审。还没等罗龙文消耗完这个噩耗，严世蕃又接着说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呀，已经派人四处散播消息，为杨继盛和沈炼申冤，他们之所以会死，全部是我等所为，相信呢，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三法司那里。”罗小弟就此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大声地向严世蕃吼道：“哎，你疯了不成吗？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哎，不要慌，不要慌。严世蕃呢，依旧镇静自若。这些罪名啊，不但杀不掉我们，还能够救我们的命。他平静地看着一脸疑惑的罗龙文，自信地说道：“杀我的罪名自然是有， 却不是三法司那些书呆子能够想出来的。在这世上，能杀我者为两人而已，一个呢是陆炳，他已经死了，另一个呢是杨博，我已经探过他，前不久刚刚犯事，现大权盘落，在皇帝面前呢也说不上话啊，不足畏惧。于是呢，这个自信的严世蕃呢发出了最后的语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我的计划万无一失啊，是绝不会落空的。陆炳死了，杨伯废了，世间已无对手，举世之才为我一人而已，谁能杀我？徐阶能，在十多年前夏言被杀之时，他还只是个未经磨砺的副部级愣头青。无论是权谋水平还是政治水平啊，这和徐阶那时间还差得太远。但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他已习惯并掌握了所有的规则和技巧。到了今天呢，他已具备了参加这场死亡竞赛的能力。事实上，从严世蕃进京那天起，他的一举一动就已经在徐阶的严密监控之下，从花天酒地到散布消息，徐阶都了如指掌。与三法司的官员们不同，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就明白了严世蕃的企图，并了解了他的全盘计划。这是嘉靖年间两个最高智慧者的对决，胜负在此一举。这是最后的考验，十余年的折磨与修炼，历经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优势已尽在我手，在我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杀了此人，天下将无人能胜我。正如严世蕃所料，三法司采纳了街头巷尾路边社的意见，将杀害杨继盛、沈炼的罪名呢套在了严世蕃的头上，所谓冤杀忠臣、天下公愤之类，写得慷慨激昂啊。完稿之后，他们一列将罪状呢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阅。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啊，文辞犀利，罪名清楚，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徐阶突然收起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哟，

无罪开释。徐阶说的没有错，严世蕃的如意算盘正是如此。 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他先放出了风，说自己最害怕杨继盛事件，然后又使三法司的人将此罪状上达。因为嘉靖皇上的性格他十分了解，这位仁兄过于自负，认定自己天下第一，没人能骗得了他，也从不肯认错。现在你要告诉他，兄弟你错了，人家借你的手杀掉了杨继盛，你还在上边签了字，你是个白痴冤大头，他自然要发火啊，否定你的说法。于是这个严世蕃同志刚好可以借机脱身。哎呦，这招十分狠毒啊，即所谓拖皇帝下水，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用得上的。比如后来的上海滩啊，第一老流氓杜月笙也曾用过这手。当时呢正值解放前夕，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投机，干的是热火朝天的，结果搞到了杜月笙的头上，不但毫不留情，还明确表示，哎，整的就是你。哎，这个杜月笙啊也不争辩，乖乖受罚，他暗中却指使他人检举孔祥熙的儿子偷鸡刀把，把事情直接闹到了蒋经国那里。如果你不处理他，哎，你凭什么处理我？于是啊，这个轰轰烈烈的上海金融保卫战就此呢草草收场。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都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这个杜月笙啊，杜流氓也得以解脱。但严世蕃却没有杜月笙的运气，因为他的对手是徐阶，是一个足以与他匹敌的人。书呆子们头晕眼花了，他们的脑袋还没回过神来， 只是傻傻地问徐阶，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出个主意，定个罪名，我们马上去办。然而徐阶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们更为吃惊，这位深不可测的首府大人只是微微一笑，从这袖子里拿出了一份早已预备好的奏书。 我呀已经写好了，你们送上去就是了。 怎么着，难道你还能未卜先知？怀着对徐大人的无限敬仰和崇敬，三法司的官员们打开了那封奏书，杀气是扑面而来呀。简单说来，严世蕃的罪名呢有以下几点。首先，他和罗龙文是哥们儿，而罗龙文勾结倭寇，严世蕃也与倭寇挂上了钩，他们寄居海盗，并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其次，他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最后呢，他还占据土地修房子，而根据现场勘查呀，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严世蕃狗胆包天，竟然在上边盖楼，实在是罪大恶极呀。看完了这封奏书，三法司的书呆子们也断定了严世蕃的结局必死无疑，因为嘉靖最为反感的两个词语正是犯上与通倭。三法司的官员们揣上这封致人死命的奏书，哆哆嗦嗦地走了。临走时啊，他们以无比敬畏的眼神向徐大人告别，而徐阶依旧礼貌地回礼，面色平静，似乎之前那一切啊从未发生过。在近300年的明代历史中，这是让我感触极深的一幕，每念几次啊，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之感呐。因为在这一场平淡的言谈分析中，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蕴含着一种更为可怕的智慧。作为当时世间最为精明的两个人，严世蕃和徐阶都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斗争的最关键要素——嘉靖。事实上，严世蕃死不死、放不放，并不取决于他有没有罪、有多大罪。别说内通 日本人呢，就算他勾结外星人，只要嘉靖不开口，严世蕃就死不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严世蕃简直比嘉靖还要了解嘉靖，他知道这位皇帝是死要面子的，才想出了这一绝招，如例外安全过关，应该不成问题。可惜他偏偏碰上了虚阶。只要分析一下前边那段对话，你就能明白虚阶的城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恐怖。他破解了严世蕃的计划，还提前写好了奏书，定好了罪名。而要做到这些，他必须了解以下三点，是缺一不可呀。首先呢，他十分清楚嘉靖的习性，知道他打死也不认错，所以他明白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其次呢，他知道三法司那帮蠢人的想法，也料到他们会定哪些罪名。能够掌握皇帝和群臣的心理已经极不容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两点严世蕃也了如指掌，因为他的诡计正是建立在此之上。但虚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后胜利者，是因为他还掌握了最重要的第三点，严世蕃的心理。他不但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法官是怎么想的，还知道严世蕃的想法，甚至连他用的阴谋手段也一清二楚。自负天下才智第一的严世蕃，机巧狡猾，机关算尽，却始终在徐阶的手心里打转，最后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钞票。但是这绝不能怪严世蕃同志，套用一句电影台词，不是国军无能，只是共军太狡猾。哎，对人心的准确揣摩呀，对事情的精确预测呀，还有深不可测的心机谋划呀，这是极致的智慧。在我看来呢，他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在这场暗战中，严世蕃输了，却输得并不冤枉，因为他输给了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而真正可悲的人是嘉靖。这位天资聪慧、刚愎自用的皇帝，终于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代价，一生都致力于耍心计、控制人心的他，最终却沦为了两个大臣的斗争工具。 他的脾气和个性被两位大臣信手拈来，想用就用，想耍就耍。 哎，就这样，木偶的操控者最终变成了木偶，也算是报应吧。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阶和严世蕃之所以能把皇帝捏着玩，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嘉靖同志爱面子，要换了朱元璋啊，估计不但严世蕃活不成啊，连办案的那几个书呆子也跑不掉，大家携手并肩一起戒严嘛。所以千万不要乱用此招，教条主义害死人呐。不出虚阶所料，奏书送上去之后，嘉靖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复核之后立斩严世蕃、罗荣文。哎，真是比他儿子还听话。和很多人想象中不同，明代的死刑制度是十分严格的，草菅人命那是谣传，地方官是没有权利杀人的，死刑的复核权归属于中央，确切的说是皇帝。每次处决名单送上来，皇帝大人都会亲自批阅，也不是全杀，看谁不顺眼就在上边画勾，这个人呢算没了，等到秋决之时砍头了事，这才能死。要是这次没轮上， 那还得委屈您呐，在牢里再蹲一年，明年还有机会。 而按照严世蕃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个秋决。可是在徐阶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嘉靖极为少有的做了特别关照，力斩。死到临头的严世蕃却依然被蒙在鼓里，他毫不知情，还在自鸣得意地对着罗龙文吹牛： 外面有很多人想杀我，为杨继盛报仇，你知道不？ 罗龙文已经不起折腾了，他毕竟心里没底儿， 看着眼前这个250，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翻脸，只好保持沉默。似乎是觉得玩笑开过了头，严世蕃这才恢复常态，拍着罗小弟的肩膀给他打了保票： 你就放心喝酒嘛，不出10天我们就能回家了，说不定我父亲还能复起，到时再收拾徐阶、林润，报此一箭之仇。 罗龙文这才高兴起来，但说到具体问题，严世蕃却又只字不吐，看来他十分喜欢这种逗人玩的游戏。 严世蕃同志啊，既然喜欢玩，哎，那就接着玩吧，趁你还玩得动啊。 很快，满怀希望的严世蕃等到了他期盼已久的结果，大批锦衣卫和力战的好消息。正是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好吃好住好玩的严世蕃突闻噩耗，当即昏倒在地，经泼凉水抢救成功后，虽然神志恢复了清醒，却留下了后遗症，不停地打哆嗦，一直哆嗦到严老爹派人来看他，让他写遗书，他都写不出一个字。罗龙文字不必说，相信老大哥这么久最终还是被忽悠了，怎一个惨字了得，整日抱头痛哭，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年死在抗倭战场上，好歹还能追认个名分。嘉靖44年3月辛酉，严世蕃和罗龙文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恶贯至此，终于满盈。 在严世蕃被处决那一天呢，京城的民众们奔走相告，纷纷前往刑场观刑，并随身携带酒水、饮料、副食品等，欢声笑语，边吃边看，胜似郊游。哎，人缘坏到这份上，倒也真是难得了。也就在这一天，一位在京城就读的太学生不顾一切地挤进人群之中，占据了最佳的观刑地点，他的手中还高举着一块布帛，上边只有7个醒目的大字：锦衣卫经历审列。在亲眼目睹严世蕃的头颅被砍下之后，他痛哭失声，对天大呼： 神功，神功啊，你终于可以瞑目了！ 言罢，他一路嚎哭而去。十几年前，当沈炼因为弹劾严嵩被贬的保安时，曾不计报酬，免费教当地的贫苦学生读书写字，直到他被严嵩父子害死为止。而这个人，正是当年那些穷苦孩子中的一员。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们已等待了太久，而他终究看到了公道。徐阶终于实现了他的正义，用他自己的方式，不是礼廉耻，不是道德说教，而是阴谋诡计，权术厚黑。严世蕃死得冤不冤？冤，实在是冤。罗文龙勾结倭寇，不过是想混口饭吃，他又不是汪直，凭他那点出息，就算要找内通的汉奸，也找不到他头上。严世蕃就更别说了，这位仁兄贪了这么多年，家里有的是钱，当年的日本从上到下那是一穷二白呀，怎么说呢，不穷谁来当倭寇啊？啊，严财主在家盖别墅，吃香喝辣，不亦乐乎，干汉奸别逗了，当天皇老子都不干，至于占据了有王气的土地，那就真没个准儿的。当年没有土地法，凭严世蕃的身份随意占块地那是小意思，但你硬要说这块地是王气，有王气那谁也没辙。关于这个问题啊，当时徐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曾派人实地勘察，确系王气无疑。可这事儿哪有个谱 又没有权威认证机构，但徐大人当证啊，他说有，那就算有吧。唯一确有实据的是纠集亡命之徒，收买江洋大盗。但严世蕃同志本就不读书，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平时打交道的也多是些流氓地痞，发展各班黑社会组织那是他的本分，况且他似乎也还没干出什么惊天大案，图谋犯上更不靠谱。所以结论是严世蕃是被冤杀的。那又如何？杨继盛、沈炼还有那些被严党所害的人，哪一个不冤枉？还是那句老话，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将再次引用无厘头的周星驰先生在他那九品芝麻官里说出那句比无数所谓政治人士、道学先生更有水平的台词。 啊，这贪官呢要奸，这清官呢要更奸。 我想啊，这正是最为合适的注解。事实的发展证明啊，这个徐阶对严党的判断完全正确。严世蕃一死呢，严党立刻作鸟兽散，纷纷改换门庭，希望能躲过一劫。但徐阶并不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就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啊！把持朝政11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事情尚未结束，还剩下最后一个老朋友需要我们去料理。严嵩的家终于被抄了。事实证明啊，他这么多年来虽说国家大事没怎么管，捞钱却是不遗余力。据统计，从他家抄出了黄金3万余两，白银300万两，名人书画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光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连抄家的财务清单都被整理成书，后来还公开刊印出版，取名《天水冰山录》，成为了清代的畅销书。严嵩至此才彻底绝望啊！儿子死了，爪牙散了，家境也不管了，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末路。而面对着忙碌的抄家工作人员，这位仁兄在沮丧之余，竟然又提出了一个要求。严嵩表示，因为家里的仆人多，所以希望啊能够留点钱给自己，做遣散费发放。看着这个一脸可怜的老头，抄家官员于心不忍，便把这个要求上报给了徐阶，建议满足他的要求。徐阶想了一下，便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他的回答。我记得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风花雪月寒流，世俗繁华浸染难在空明心中，虚妄间浸满一身中，望穿间也曾回望，念念不舍这一世尘缘，也若上穷碧落下黄泉不相忘，奈何便洒满眷恋。看尽这一生都是为情求长生，穷尽这一生都是为情饮长恨，了却这一生都是为诗句时空轮回流到生死，长亭夜过重重，明灭间万般随风，看尽这一生都是为情求长生，穷尽这一生 我在